Thank you. Thank you.

Thank you.

Thank you. 信任，对吧？但是肯定就是做过一半，才发现我们第三项的实力，但是呢，第三项不是太难，但是你还是看到了前面了，我们的这个内容，只是说我们三个人之间。如果你有这些问题没有，那你肯定没有人来找你，没有帮助你啊！我这个是工作上，我们是领导吧？你有没有出现什么需要做的工作呢？你有没有出现什么工作呢？这个工作呢，是你哪里干的？我干的，是你。